国家队运动员亲自讲解，竞彩答题赢取丰厚奖品，每天学点冰雪运动知识。欢迎收听冰雪知识微课堂。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冰雪知识微课堂，我是夏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有请中国雪车运动员甄恒，请他给我们介绍中国雪车队从无到有再到出成绩的历程。 大家好，我是雪车运动员甄恒。中国雪车队雪车项目在2015年进入中国，2015年4月中国雪车协会成立，同年建立了中国雪车队。中国雪车队经历了2年多的训练和参赛，2017年2月在世界锦标赛上正式亮相，并取得了2018年平昌冬奥会的参赛资格，参加了男子二人车和男子四人车的比赛。之后中国雪车队参加了各项赛事，并在2019年和2020年的 U23 世界青年锦标赛男子四人车比赛中连续2年获得冠军。雪车队的训练可以分为两部分，夏季的体能训练和冬季的滑行训练。夏季体能储备主要围绕强化速度、力量和身体控制能力展开。速度和力量训练注重结合专项特点，贴合项目发力特征。速度主要通过抗阻训练，提高抗阻状态下快速奔跑的能力。训练内容有负重自己体重的70%的重量进行拖车跑训练，两组阻力跑结束后进行一组无阻力快跑，进行速度的转换加强。力量训练主要以上下肢力量、颈部力量和保持躯干稳定性的核心力量训练为主，主要的训练手段是固定负荷和克服自重的推、拉、举、蹲等，追求最大力量的提升，同时也注重提升上下肢肌肉用力的实际感和协同能力。身体贴合训练是以控制肌肉稳定性的训练，腹部核心稳定性为基础训练。一般核心训练采用悬垂抛球、转体抛球、俄罗斯转体抛球等球雷练习，以及单杠挺髋和杠铃挺髋等练习，还有一些肌肉爆发和耐力的训练，比如深蹲跳、收腹跳、波比跳。在进行大肌肉群力量训练的同时，兼顾小肌肉群和关节力量的强化。冬季训练以滑行训练为主，主要是通过大量的滑行训练与队友配合进行训练，提升自己的专项能力。训练的内容包括推车训练、滑行训练以及一些体能训练。2022年冬奥会在北京举行，既然在我们自己家门口比赛，那么我们就要赛出水平、赛出风格，奋力拼搏，以优秀的表现回报祖国。我们要刻苦训练，尽最大的努力，在2022新春佳节之际向祖国人民献礼。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冰雪知识微课堂，感谢您的收听。冬季运动项目的运动员们利用2-3分钟的时间，简单明了地为我们介绍冬奥知识，也请大家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也同样欢迎您继续选择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商务之声接下来的精彩节目。